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5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九，北京晴，8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春耕被剥稳字当头，落实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玉米收益预期，力争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1000万亩。 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至2030年， 12个城市今年上半年启动试点，生育保险和医保合并实施后待遇不变。 美国在对我钢铁产品作出双反仲裁，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公平权利。 节后多地人社部门启动春风行动，与精准扶贫结合成为新亮点。 新春走基层，火箭军部队新年开训战味浓。 韩国民众抗议萨德威胁地区和平。 美国联邦法官裁决暂停入境限制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立春节气已过，农业部昨天表示将重点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保住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品种，落实玉米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等政策，稳定收益预期，扎实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力争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1000万亩，改种大豆、杂粮、青苎玉米等作物。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今年春来早，在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90后大学生农民汪延斌已是当地响当当的种粮大户。今年汪延斌的土地规模拓展到了1030亩，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即将来临，他有新的打算。 一方面是我们稻田的成本的控制，开源节流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在除了国家订单以外，你能不能做一些其他方面的盈利探索。 农业部表示，受播种期间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今年小麦播期拉长，黄淮海部分早播麦涨势偏旺，江淮部分晚播麦涨势偏弱，促进苗情转化升级任务艰巨。此外，农业部副部长于新荣坦言，结构调整面临的难度较大。 现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库存充裕，供应充足，小宗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市场空间有限，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担忧调什么就可能价格下降，调了也可能稳不住。 春耕被剥稳字当头，于新荣强调，保持面积稳定，稳住粮食产量才有基础，政策和保障措施缺一不可。 要保住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很重要一条就是要把最低收购价的政策落实好，同时要创造性的落实好玉米的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等政策，释放政策的信号，稳定收益预期，加快划定水稻、小麦、玉米生产功能区，同时啊，确定好大豆、油菜、棉花、糖料、蔗等重点产品的生产保护区。 种植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农业部副部长于新荣介绍，玉米的调减是从去年延续到今年的关键词。 去年全国调减了镰刀湾等非优势区的籽粒玉米3000万亩，今年仍然要聚焦镰刀湾等非优势产区，调减玉米1000万亩，改种大豆、杂粮、青苎玉米等作物。这一重点不能变，这一方向也不能变，要将调减任务逐级落实，尽快分解到市到县，落实到村到户。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增加了粮改豆、粮改糍补助资金的规模，各地要根据结构调整的任务落实补助资金尽快兑现到户，让农民吃上定碗。 农业部强调，种植结构调整不仅是面积增减的变化，也是品质结构的优化。下一步，我国将优先发展优质稻米、强筋弱筋小麦、优质蛋白大豆、双低油菜、高产高糖蔗糖等产品，积极发展加工型早鲜稻、甜糯玉米、高赖氨酸玉米、高淀粉马铃薯等加工型产品，以及生物产量高、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含量低的饲草， 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至2030年》，这是我国首个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对涉及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整治的各类活动具有指导和管控作用。纲要部署了全面协调和统筹推进国土集聚开发、分类保护、综合整治和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任务，构建多中心网络型开发格局，推进建设国土开发集聚区和培育国土开发轴带，构建分类分级全域保护格局，依据环境质量、人居生态、自然生态、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五大类资源环境主题实施分类保护，构建综合整治格局，修复与提升主要城市化地区、农村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及海岸带和海岛地区的国土功能。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方案要求今年六月底前在重庆、沈阳、合肥、郑州、昆明等地启动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左右。方案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实施过程中要完善参保范围，结合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摸清底数，促进实现应保尽保。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一征缴，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理，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 去年普通化妆品不再征收消费税，对于超豪华汽车则开始加征，消费税改革举措接连落地，未来消费税改革仍将按照合理确定征收范围、调整征收环节等方向稳步推进。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2016年10月1日起，财政部取消了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收消费税，消费税征收目录中的化妆品税目名称调整为高档化妆品，税率也从30%降至15%。中国财政科学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 消费税是属于对特别消费行为的课税，高消费的定义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这个生活水平这个阶段，它不一样。你像化妆品，原来所谓高档的化妆品，现在看来可能就普通的，它不再有奢侈性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些调整。 而就在普通化妆品告别消费税的2个月之后，有一类商品进入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那就是超豪华车。新春假期，某保时捷经销商对记者表示，新政出台后，到店客户明显减少。 就是市场是比较淡的一阵子，我现在还没恢复啊，预计再过半年到3个月，再之后的话会恢复一点。 和此前消费税征收范围中已经包含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一样，超豪华车也属于明显的奢侈性消费品，且这类汽车往往属于大排量车，对其征税体现了消费税引导消费方向的作用。在向超豪华车征税时，财政部将征收环节明确为了零售环节。白景明表示， 现在消费税大部分商品都在生产环节征收啊，他卖不出去砸手里呢，他并没有变成真正的消费，等于是让人家生产厂家承担这个税收，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合理负担的问题。但我们说环节后移呢，现在呢后边有两个环节，一个是批发环节，还有一个是零售环节。那么具体向哪个环节移呢，这个呢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它不是一概而论。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美国商务部近日就对华不锈钢板代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仲裁，裁定中国企业63.86%至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至190.71%反补贴税率。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昨天发表谈话，对美方做法及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公平权利。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王鹤军在谈话中表示，中方对美方连续对华钢铁产品采出高额税率表示失望，对美方不公平的调查方法表示质疑，中国业界对美方做法及决定表示强烈不满。 我们认为完全是美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做出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具体的来讲呢，在反倾销方面，他们无视这个中国入世议定书十五条已经到期的这样一个现实，继续采用替代国的办法来裁定中国的产品是不是倾销。第二点呢，就是中国钛钢是一个国有企业，他们错误的将它认定为公共机构，不给它分别的税率。在这个反补贴方面呢，他们将原材料的供应商，不管是私营的还是公营的，都认为是公共机构，他们的价格都不能采信，用外国的价格来判定我们中国的这个原材料价格是否得到了政府的补贴。过这一项就达到了28%的这个反补贴的这个税率。 王鹤军指出，当前钢铁行业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需求萎缩，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行为不仅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出口权益，最终也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下游产业的利益。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公平权利。 一辆载有26名大陆游客的旅游大巴昨天在台湾高雄境内发生撞击涵洞事故，导致21名游客受伤，受伤人员送医救治，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央广记者屈飞报道。 宁波旅行团4号早上在高雄发生车祸，一辆载有游客的双层游览车在通过铁路桥墩下涵洞时，车顶迎面撞上涵洞上方，造成21人受伤送医。据了解，游客均来自浙江省，总共26人坐在车内上层，因冲撞震动造成致21人轻重伤，包含7名儿童，幸无生命危险，目前送医检查之中。其中大陆领队伤势最重，颈部挫伤，头部有一个约0.8公分大的撕裂伤，还要继续观察，已紧急转院治疗，其余都轻伤无大碍，目前20人均没有生命危险。受轻伤的大陆游客张国海坐在游览车上层左前方第4排，他回忆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一通一下大家都懵了，然后我们自己自救，而在破窗从后门逃下来了。 据调查，司机姓王，有3年驾驶游览车的资历，是高雄人，这是他第一次行驶该路段。他承认车祸发生前原要左转兴隆路，但和导游讨论行程分心，以致直行河西路撞上限高2.8公尺的涵洞，酒测值为0，确认无酒驾。 记者昨晚从负责接待该旅游团的台湾适和旅行社了解到，除旅游团领队洪女士需要继续住院治疗以外，其他游客已陆续离开医院返回酒店休息。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昨天表示，国台办海协会对此事故十分关切，立即会同有关方面了解核实情况，协助处理善后，并对伤员表示慰问。事故发生后，国家旅游局要求驻高雄办事处负责人迅速赶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前往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人员，敦促台湾方面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切实加强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安全保障。 昨天，多地人社部门启动2017春风行动，与精准扶贫结合成为新亮点，请听报道。 这两天，江苏省市区3级人社部门在南京火车站南广场启动了2017春风行动。南京站南广场前人来人往，刘老婆来自镇江，之前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已经失业半年了。 我来看一下涨价工资适合我的工作。 你今年52了， 年龄稍微偏大一点，有的确实干不动了，我就只想挣点钱养养老。 在现场的南京玄武区人社局执业人员林源推荐刘老博试试家政行业。 他的年纪相比较大了一点，像家政啊、服务还有护理工这一类，可能就符合他岗位比较轻松，然后工资也比较高的。 最后，在执业人员的帮助下，刘老伯找到了一份家政公司护工的工作，并且还免费提供岗前培训，刘老伯非常满意。记者在安徽淮南人力资源市场2017首场招聘会上看到，现场进场求职超过5600多人，116家用人单位提供20多个工种，4262个岗位，超过1/3的企业设置了扶贫岗位。 在山东，淄博市在招聘会上设立了多个精准扶贫专区，青岛连续举办140场农民工招聘大集，接下来还将组织跨区域、跨省招聘，赴临沂、潍坊、甘肃、贵州等地引进紧缺技能人才。青岛市就业服务中心市场处副处长李志战。 结合对口扶贫，甘肃的陇南、贵州的安顺，把青岛市的企业需求的岗位传递给你当地的人社部门，技能类的岗位有需求的，跟他们搞这个对口的培训，培训好了以后，咱引进到青岛来。 今年各地春风行动的一大特色，就是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咨询及定制规划，帮扶就业困难的农民工兄弟寻找满意的工作。江苏省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亮。 今年呢，我们特别是对建档立卡的贫困的农村劳动力也要提供更多的服务，通过就业创业来解决他们的扶贫问题。 春节长假后上班首日，宁波召开浙商永商创新大会，企业家代表被邀请上台畅谈创业创新感想。央广记者曹美丽、宁波台记者吴福明报道。 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 1984年，宁波顺义集团董事长叶辽宁还只是一名普通员工。30多年来，他见证了这家小作坊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光学摄像头企业。他的心得是专注。 30多年来，在产业定位和战略方向上始终如一，毫不动摇。 对此，宁波方太集团董事长毛忠群深有感触。 专注于高端厨电领域，到去年年底，方太共拥有专利887项，发明专利189项，超过行业第二到第十名的总和。 杉杉集团是宁波第一批民营企业，做服装起家，现在已经广泛涉足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认为，企业不创新就要被淘汰。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就是不断研发的新产品。如果你现在的产品一旦落后了，你就是低科技，你就是一分不值。 企业家的发言给宁波市各级领导干部上了生动一课。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企业家持续不断的创业创新，让宁波站在了时代的潮头。目前在宁波10多万户企业中，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销位居全国前三。2011年以来，浙商永商累计在宁波投资项目2800多个，实际到位资金达2700多亿元。在听完企业家代表的感言后，宁波市委书记谭义军表示，要带着感情为浙商永商的创业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为广大浙商永商创业创新当好店小二，做好后勤部长，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走进浙商永商，不仅要关注他们飞得高不高，更要关心他们走得难不难，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中兴通讯推出创新智慧语音等多项技术，依靠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打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我需要去我的房间，比如说我用英语。 这是中兴通讯创新智慧语音3.0技术，可以实时语音互译，全面支持中英日韩泰法德俄等国语言，语音识别率高达95%以上。春节期间，这让不少出国旅行的用户都方便了很多。除了这项智慧语音技术，作为国产手机的领军企业，中兴通讯还研发出了 Hi-Fi 级音质，也就是无损音源音质录音技术，以及能够让用户在高速运动等环境下拍摄出高清晰高质量照片的 3D 拍摄功能。中兴通讯副总裁温良良说，这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正是国产手机企业撬开欧美市场大门的金钥匙。去年前三季度，中兴研发投入98.88亿元，而这一数字还在增长中。 欧美较大的这种国家市场，它会有这方面的这种入围的这个标准和要求，这块是我们对我们这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强大专利的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利的。 温良良表示，全球前20名的大国中，中兴在9个国家进入市场销售前5名。 现在我们的手机从98年开始已经19年了，我们已经进入了的全球160多个国家的这个市场销售，特别是美国市场，我们已经进入了前4，并且在去年我们又突破了在欧洲的俄罗斯市场等等这些大国市场。 新春伊始，火箭军多支部队抓住训练预备期组织演练，检验年度训练成果，进一步提升部队战备状态和快速反应能力。请听央广记者朱良文轩、吴天喜、郭海涛、 从火箭军某百发百中旅发来的报道。 流光溢彩的大街已弥漫的欢乐气息，一墙之隔的火箭军某导弹旅连长王勇正在夜幕中紧张准备着。 我拿个营直接就拉，一个是检验他们这个方案，是吧？再一个就检验他们这个反应能力，营里面各方面一个组织啊，方方面面就检验到了。 拉动演练，状况不断。王勇和战友先后遭遇装备故障、小普迪特欺扰、卫星凌空等考验，但不到规定时间的三分之二，他们顺利完成设备收放。 我们在平时训练中融入了抗疲劳训练，在值班过程中采用轮班制，和每套弹员配备全能号手，随时可以进行替补。 先打开专机的钮。 此时，导桥组下达关键号手阵亡的命令，三名全能号手迅速补上。发射架指挥长秦春远说。火箭军成立以来，这个旅一直紧贴未来战场设置难题险局。如果现在让你上战场，你觉得自己有信心完成各项任务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像这种训练我们搞了很多，彼此号手之间都有了很强的默契，加上我们平时对这个装备、对各自的号位都很有信心。 这个旅去年在大漠戈壁、雪域高原开展实兵实弹对抗演练，时间超过六个月，零机更换、打击目标等瓶颈问题得到突破。旅政委刘仁喜说，新年度一开训，实战化训练还将更进一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河北巨鹿一无证滑雪场坍塌，多名游客受伤，当地立案调查。河南开展手机短信大街访活动，要求件件有答复。江苏本月十五号起停车费将有峰谷价，请听报道。 本周五下午，河北邢台巨鹿县一滑雪场发生雪道坍塌事件，造成数名游客受伤入院。巨鹿县政府负责处理此事件的工作人员， 有五个群众吧受伤，然后都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现在嘛，这是目前嘛，有两个轻伤的还在医院治疗，其余的已经轻微伤嘛，已经出院了。 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介绍，现场发生坍塌的雪道是脚手架支撑起来的一个斜坡，大约20多米长，10几米宽，最高处与地面垂直落差有数米高。有滑雪场设计建筑工程师分析，该雪道发生坍塌，其支架质量、设计荷载、安全管理等方面均可能存在漏洞或者问题。当地政府称，经初步调查，该滑雪场无任何手续，属于临时搭建建筑。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就此事件开始立案调查，该滑雪场已经被封停取缔。央广记者王义群北京报道。 春节过后上班第一天，河南省开展手机短信大街访活动。河南省信访局手机办副主任孟杰， 把每一条短信当作一个来访对象同等对待，要求局长对这些案件全程跟踪，确保信访事项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答复。 今年一月初，河南省信访局18个省辖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信访局局长手机短信信访号码向社会公布，利用互联网加信访现代信息化信访事项办理新模式，快速高效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河南台记者温小磊郑州报道。 2月15号起，江苏将执行停车收费新规，有效期为5年。新规实施之后，全省停车收费将有望像缴纳电费一样实行峰谷价。江苏省物价局收费管理处处长刘璐， 城市中心区域高于非中心区域，干道高于支路，地面高于地下，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大型车高于小型车。 新规实施后，一些与百姓生活和出行密切相关的停车设施也将进行差别化收费，比如机场、车站、码头、医院配建停车设施的，要适当延长车辆免费停放时间。江苏台记者钱一鸣南京报道。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7742万千瓦，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 工信部昨天透露，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此前对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暗访，远特通信、天音通信等14家转售企业被暗访网点存在违规行为。针对抽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工信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对相关责任部门、责任人违规网点进行严肃处理。 北京市交通委昨晚发布， 北京各火车站迎来持续返京客流高峰，每天晚上11点以后到达列车增加，夜间到京客流较大。交通部门已通过设置高铁快巴等多项措施，保障乘客顺利离站。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福建省日前出台《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独生子女的父母年满60周岁，患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应支持子女进行照料，并给予每年不超过10天的护理时间，护理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人民日报为这一举措点赞，指出任何社会都需要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法律不只是对底线的坚守，也可以为真情的培育、亲情的涵养助添一份力量。 法治日报观察，福建省出台的条例与其他地方出台的类似规定相比，其最大的不同是带有具体的罚则，其效果值得期待。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880万人死于癌症，每年有1400多万新发癌症病例。近20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负担。 新华社援引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影响人群健康的众多因素中，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占60%。呼吁健康饮食、戒烟戒酒、适量运动、定期筛查，让健康融入日常生活。防癌控癌需要从提升个人健康素养做起。 春节期间，记者多省份探访热线电话通不通，整体来说比较满意，没有一个热线电话打不通，没有一位工作人员态度差。 人民日报指出，热线电话的在岗背后是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这本身就应该典范。如果以后能够把每一个了解到的问题真正都解决好，群众的满意度、政府的公信力将会更高。 韩国与美国国防部长2月3号在首尔就按计划年内部署和启动萨德反导系统达成共识。然而，连日来韩国反对部署萨德的声音未停，他们认为萨德入韩威胁地区和平。据韩国媒体报道，昨天在韩国民众举行周末大规模烛光集会上，庆尚北道兴州斗争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在东来到首尔，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从韩国政府宣布将萨德部署在兴州郡，当地举行反萨德的烛光集会已持续了207天。在临近部署地兴州高尔夫球场的金泉市，烛光集会也持续了167天。他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之举只考虑本国利益，并不关心韩国民众的生命与地区和平。 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罗巴特3号作出裁决，在全美范围内暂停实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限制难民等群体入境的行政令。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将申请紧急对这一裁决进行延缓。罗巴特当天就华盛顿和明尼苏达2州总检察长提出的相关诉讼作出上述裁决，这一临时禁止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特朗普的入境限制令。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俄罗斯、白俄罗斯就天然气纷争重启谈判。 火箭队为姚明11号球衣举行退役仪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晶、郑兰，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